天的蓝。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舞曲，大年初五，飞扬国标舞曲，大年初六，斑斓银幕上的舞曲，大年三十到大年初六，下午两点到三点，古典也流行春节舞曲指南，我是古月，和我一起跳舞吧。 老钢琴做出来的曲调似乎要勾起我们所有的回忆。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今天我们来分享春节舞曲指南之电影中的舞蹈。古人有云，言之不足歌之，歌之不足舞之蹈之，似乎舞蹈是情感表达的最终表现。那么在电影中呢？ Les rêves des amoureux sont comme le bon vin. Ils donnent de la joie ou bien du chagrin. Affaibli par la faim, je suis malheureux. Pas longtemps chemin, tout ce que je peux. Car rien n'est gratuit dans la vie.L'espoir est un plat bien trop vite consommé. Et à sortir les repas, je suis habituée. Un voleur solitaire et triste à nourrir. Un jeu si amer, je ne peux réussir. Car rien n'est gratuit dans la vie. Je perds, on ne me dira.Bye.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皮克斯动画《料理鼠王》的主题曲，贯穿始终的是三拍子的圆舞曲节奏。听到音乐真的是充满回忆，好多年过去了，听着它还是一如既往的新鲜美好，充满着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渴望气息。音乐好像非常小心，小心地保护着你心灵最柔软的那个部分，而你的心灵也感受到了音乐当中的那份表情，听到它就会自然而然地嘴角上扬。Michael Giuliano 是近几年风生水起的电影音乐作曲家，这首依然是2007年的那部电影，也叫做《美食总动员》当中的音乐。这段音乐叫做 Special Order， Giuliano 创作了一段拉丁舞曲在电影当中。有没有想起在昨天的国际标准舞曲当中我们听到的萨萨舞曲呢？ Giuliano 在这里用丰富的配器、和声、色彩来对位电影的画面，听觉、视觉还有味觉此时都融合在一起了。却是如此的丰富，整部影片吉利阿诺是用了各种的舞曲来运用，像刚才的这一段就好像是芭蕾当中的变奏曲。 料理鼠王这部电影描述了美景之都巴黎的顶尖餐厅里，一名想做名厨的餐厅学徒小林接受了一只超会做菜但也想在厨房大显身手的老鼠小米的帮助，意想不到的友谊让他们合作无间。音乐与影片的寓意特别的一致，那些丰富的大餐从来都不是最对你胃口的，最令你惦念的则是家人做出的充满爱的简单食物。音乐也是这样啊，丰满的和声，复杂的肢体，眼花缭乱的节奏，可能令你感觉到激情四射，但是最感动你的永远是那一段最简单朴实的旋律。指南，我是古月，和我一起跳舞吧。有人称这是敲响灵魂的声音，对此你怎么看呢？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电影《墨西哥往事》当中的音乐 So Cool。不用很多乐器，一把吉他就够。我们现在听到这段音乐叫《马拉奎纳》，乐曲是典型的西班牙的舞曲节奏。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这乐器，这味道足足的。电影是一项综合艺术，而有时在电影中，即使语言不能达到的地方，音乐就出现了。这首曲子叫做 Moonshine 月光，演奏这首曲子的乐器很特别，俄罗斯的巴拉莱卡。这段音乐出现在布达佩斯大饭店当中，整部电影充满了隐喻，而音乐是表达电影的另外一种语言。最后一期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当中的音乐与整部影片的隐喻和故事在这里就不详说了，关键是这首作品它其实是早就有的经典作品，来自于奥西波夫俄罗斯民族乐团，他们的一首经典作品《月光》。81届奥斯卡奖上，就是这部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获得了最佳电影音乐歌曲和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奖。印度题材的电影怎么能没有歌舞？虽然这部并不是歌舞片，为这部电影配乐的是印度音乐家 A.R. 拉曼。这部电影当中的音乐与我们传统印象中的印度电影的音乐已然完全不同，拉曼将印度音乐带到了世界的舞台。这首是影片开始时的音乐《Oh Saya》，配乐一开场，贫民窟的孩子们拼命地奔跑躲避追捕时的背景音乐，有着强烈的冲击感和浓郁的民族特色。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欢迎您下半时段继续收听电影当中的舞曲，我愿和你一会儿见。 to the payoff, just to forget my scars. Sweatshops have made me shifty. I can enjoy with speed, I'm nifty. I hope I live till I'm 50. See my city gone quick to the 5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巴西的桑巴舞，选自动画电影《里约大冒险》，而这一首同样也是出自这部电影。桑巴舞源于巴西，是巴西一年一度狂欢节的舞蹈，也是巴西的音乐和舞蹈的灵魂。电影《里约大冒险》的灵魂是那只蓝色金刚鹦鹉吗？其实不是，而是音乐，是桑巴。而这里所听到的是电影当中的另外一首插曲，巴西的著名音乐人塞吉奥·门德斯的创作，这是一首波萨诺瓦。下面要出场的就是这位电影配乐家了，约翰鲍威尔。在那些老的电影大师之后，今天支撑起电影配乐的是这些新生代的电影音乐作曲家，像约翰鲍威尔，像刚才上半时段提到的迈克基利亚诺，以及包括我们熟知的亚历山大迪斯普雷特。约翰鲍威尔是英国电影配乐作曲家，现在当然居住在美国洛杉矶。他也是从小就接受传统古典音乐教育，我觉得在他创作的很多电影音乐当中有不少有舞曲元素的，比方说这部电影《史密斯夫妇》。在《史密斯夫妇》当中有一段非常经典的探戈曲，就叫做《刺探》。安吉丽娜·朱莉和布拉德·皮特在影片中跳的这段探戈可以算是电影史上的舞蹈经典片段了。在影片中，在怀疑对方后，两个人再度在舞池中相遇，剑拔弩张，他们一边心不在焉地跳着舞，一边试探着对方，可是一边又被对方卸下了武器。当语言不能到达时，音乐就出现了，而探戈舞曲本身的含义就是这样，双方舞者互相试探对抗，又互相吸引。 乐流行春节舞曲指南，大年三十儿封印经典舞曲，大年初一典雅芭蕾舞曲，大年初四珍藏古典舞曲，大年初五飞扬国标舞曲，大年初六斑斓银幕上的舞曲，大年三十到大年初六下午两点到三点，古典也流行春节舞曲指南，我是古月，和我一起跳舞吧。瞧这段音乐的旋律走向、和声以及节奏，约翰鲍威尔的硬化对位简直是太厉害了。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动画片《冰河世纪二》当中约翰鲍威尔创作的一段舞曲。这里听到的音乐来自动画片《快乐的大脚》，作曲约翰鲍威尔，这一回则是踢踏舞了。 古典也流行，春节舞曲指南。我是古月，和我一起跳舞吧。 Truly love the mademoiselle. And now the young monsieur and madame have rung the chapel bell. C'est la vie, said the old folks. It goes to show you never can tell. 这可是电影当中的经典舞蹈桥段，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低俗小说》中，约翰·特拉沃尔塔与乌玛·索曼共同跳的那段舞。我看到很多朋友提到那段舞蹈叫扭扭舞，其实如果你听了昨天的古典也流行春节舞曲指南，那你一定知道这段音乐应该是 J 舞、牛仔舞或叫摇摆舞。摇摆舞是一种很美观化的轻松愉快的舞蹈风格，既有着快节奏的，也有弥漫着慵懒松散的舞步的。在电影《低俗小说》中，约翰·特拉沃尔塔和乌玛·索曼在夜总会跳的这一段舞蹈魅力十足，赏心悦目。尤其是两个人的舞蹈，身体的摆动，眼神的交流，偶尔的小动作，极度精彩。 想说说这首歌曲的创作者 Chuck Berry， 他对摇滚乐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吉他方面，他把节奏布鲁斯、乡村音乐都融进了自己的摇滚风格。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他的这首 You Never Can Tell。在电影的历史上，有着经典舞蹈桥段的影片绝对有这一首。1935年的一首探戈歌曲，原作是卡洛斯·贾代尔，自他诞生以来成为了电影当中探戈的首选舞曲。刚柔并济的旋律似乎适应着每个角色的心理，任何一个场景的铺垫。尤其让我们难忘的是电影《闻香识女人》当中阿尔帕西诺的表演。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音乐秀。 相信你和我一样，一直喜欢看电影。电影是虚幻的，沉浸在电影构筑的世界里，可以经历无数离奇的事情，也可以遇见无数离奇的人。而电影中的音乐呢，它可以加强戏剧性，渲染电影的情绪，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而电影中的舞蹈呢，让我们赋予了更多细腻的情感，感受光影的律动。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春节舞曲指南的尾声部分了。五月在节目最后，感谢您的收听，祝愿各位好朋友新春快乐，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再会。 Most of the means and scripts for the scene. I'm out and about, so I'm in with a shout. I got a favorite chat, but better than that. Food in my belly and a license for my daddy, and nothing's gonna bring me down. I'm out of blowing that high. Now infinity lies ahead.